间下午两点整。 公投法规定成案之后至少要办五场辩论会或者是电视发表会，目前十个公投案渴望年底并大选，估计至少需要举办50场，等于选前一个月内平均一天要办 1.6 场才来得及。中选会主委陈英前今天指出，播放时段不会集中假日，四个周末不可能消化50场，所有场次影片放在中选会的官方网站让民众收看。至于转播经费可能高达5000万，补足的部分会向行政院争取第二预备金之应。高雄桥头地检署与廉政署南调组今天宣布侦破台电新达发电厂内部工程师涉嫌勾结货运公司窃取柴油。检调人员在新达电厂内查扣货运公司2辆油罐车，价值46万的柴油17000公升，把涉案的吴姓工程师还有拥有权货运负责人曾茂照带回侦讯。两人坦诚犯行，分别以50万和70万元交保候传。检警单位将持续追查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窃取油品的数量还有油品销赃管道。检调单位指出，吴姓工程师前后收取了曾茂照70万元的汇款，从今年7月开始配合拥有权货运的司机驾驶油罐车到新达发电厂卸油的时机，由司机将部分应该卸下的柴油偷存入油罐车内，再由吴姓工程师协助出具不实的过磅资料，放行司机驾驶油罐车离去，再运回货运公司除油槽变卖牟利。拥有权货运负责人曾茂照也是高尔夫球女将曾雅妮的叔叔。彰化县年底5合1大选，地检署已经收到上百件的情资。上周二在大村乡查获全国第一件贿选案，大村乡第三选区赖姓乡代参选人送选民茶叶贿选，法院裁定20万元交保。检方今天火速侦结，将赖姓参选人还有一名赖姓大庄脚以及5名小庄脚以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提起公诉，其他25名收受茶叶的选民还起诉处分。新宇航空运筹中心今天正式落脚远雄自由贸易港区航翔路1号，今天举行了新建工程动土典礼。运筹中心紧邻桃园国际机场，为桃园机场公司与远雄自贸港区以 BOT 的方式合作新建，占地2340坪，预计2020年7月底完工。楼层规划为地上10层，地下2层，楼地板的总面积15800坪。完工落成之后，新宇航空安排第一线作业单位进驻。此外，机组员报到中心、航机24小时监控中心还有空地勤人员训练中心也将设立于此，预估未来每年可以训练2500名的空地勤人员。日本第二季经济成长率上修到 3%， 优于出估值 1.9%， 也高于经济专家预期的 2.6%。 相较之下，南韩和台湾第二季经济成长率各为 2.8% 和 1.6%。 日本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微缩，第二季大幅上修是个好消息，显见业者扩大投资解决了劳力短缺，带动企业投资上扬。企业支出成长率也比出估的 1.3% 大幅上修到了 3.1%， 同样优于经济专家原估的 2.8%。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21点，跌幅 1.12%， 来到10725点，成交金额145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5点，2235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点，228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6点，267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3点，跌幅 1.73%， 817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5点，跌幅 1.21%， 2664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8点，3115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9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1.8分，成交金额4亿4100万美元。日元110.95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1545美元。

歌呢叫做 New Day， 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一个小时，来自于藤原萨库拉藤原英的歌曲。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就是我 Only Me。今天欧巴马克不在家，欢迎大家来我家玩。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房间有最快的网路，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一个房间住着朋友和他的爱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告别暗淡生活。 你也是希望有一个大房子，然后要有个很大落地窗，然后可能很像 MV 的剧情，像偶像剧的剧情，早上呢太阳起来，太阳就缓缓洒入你的落地窗，洒到你的房间，太阳把你叫醒，你觉得这是你想要的房间吗？哎，我不行哎，太阳晒到我就生气，我房间的那个窗帘一定要百分百遮光。 小狗在屋里奔跑，度过完美的一天，度过完美的一天。 希望你今天都有完美的一天。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然后今天哥哥不在家，但是呢，还是有人在 APP 上祝福哥哥，因为他这一阵子就在忙着他的大喜之日，有很多人在祝他新婚愉快。当然也知道可能有在办婚礼，你有看过人家办婚礼，或是你本身办过婚礼，可能就知道那个有多么的疲惫，相信你们的祝福哥哥都有看到的。 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很暖了我的被子。 还有人在祝福夜光奶奶生日快乐呢。说到大房子打扫的问题，前几天我又看到了关于垃圾屋的清扫的节目，就是垃圾屋，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很不擅长收拾，或是他可能有一些疾病，他心情不快乐，然后家里的垃圾就越多越堆越多，多到真的是你在家里没有办法走路，只剩一个睡觉的地方，然后那些垃圾屋都非常的可怕。然后我看那个综艺节目，就是他们是 他们工作不是专门扫垃圾屋啊，就是他们其中一项服务，然后就是接收到各式各样的委托，有的是很轻微的小套房，就很多饮料啊、泡面啊、垃圾啊，然后就看不到地板；有的是家里，你可能几房几厅那一种，就是完完全全走不了路。我自己觉得看那个缩时摄影，就看那个打扫团队在帮垃圾屋，就是从完全看不到地板、没有走路的地方，然后扫扫扫扫扫扫扫到家里焕然一新，我觉得哦，好疗愈哦，那个过程。来自于大原英子的 Zukiya Kali。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来立马帮帮忙了。你有任何的忙需要大家一起来帮的吗？虽然今天只剩我一个小废物，但没关系，我还有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帮帮你的忙。有任何的问题，大忙小忙，欢迎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说一个人生活困难，积成了一张单，没有足够浪漫来偿还，是谁冻结温暖？你说一个人也可以狂欢，成寻着高峰深的夜晚，偶尔也能赢回自己感，偶尔也倾家荡产。末班的列车带走了伤痛，却 想起的是谁，把风景不如一张照片。想直到天亮，一起想象，一起游荡，一起看楼起楼塌，人来人往，我们在寂寞之上，张开双眼回到同个地方，一样的包厢，一张双人床，梦里的我们不再为谁忧伤。 歌曲呢是来自宇宙人的《寂寞之上》，每一次呢只要哥哥不在家，然后呢帮帮忙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想要呼喊老兵出现，想要听老兵的声音，想要听老兵跟大家聊聊天。老兵这条鱼很难钓我不知道用什么话题才可以把它掉进来，我现在连他到底有没有坐在座位上我都不太确定，可能你们要问一些问题可以勾引他，让他有心想要走进录音间才有办法吧，我想。有人知道老兵要去花莲玩的事情，我连他要去花莲我都不知道。是 Official Higedan Dizmo， 台湾应该翻什么呢？ Official 胡子男 Dizmo， 他们团的太难念了，这首 Back for me。有人说呢，参加完哥哥欧巴哥哥的婚礼之后，被他跳舞的那一段粉红泡泡，就是梦幻到不行，是现在想到还会笑吗？觉得说天哪，这不是平常的欧巴马克，怎么会这个样子？如果你还沉浸在他的粉红泡泡当中，余韵

Close friends, we are you and I. We share secrets, tell no lies. 君は今も気づかない。I might pretend, still I hide. But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 to me. You're so cruel to me. 君には助けみていてほしいのに。 Tell me, is that gonna be an end for us? If I say nothing. 是 Riri 这首歌曲 Maybe One Day，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各位，就是你只能用留言来感谢老兵愿意拨冗前来我们的录音间了。大家都比你还记得你要去花莲的座谈会，我刚刚问他几号，他还说 九月 二十二。有没有可能你这个座谈会是不是时间拖得有点太长了呢？你书不都出了三年了？ 我以为你要说有没有可能座谈会当天你忘记也没有出现呢？ 不是，这好久了。 不是，因为这场座谈会是我自己想办的，没有在当初出书的规划当中。虽然那时候有跟出版社提说我从来没有去过东部，然后因为东部也有很多花莲，就是有很多听众嘛，就从来也没有去见过听众。 你说清盛吗？ 亲认识朋友，不是听众。 哦， 就上礼拜才见过面，就想说那要不要就是也趁机去跟飞碟的听众见见面。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你以其实你根本没有去过花莲，是你自己私人想去花莲玩，这是你的私心，但是你把它包装成你想要去见见东部的大家，这样子分享你的 心。我有去过花莲。不是，而且我一在 IG 跟我的粉专公布说我9月22要去花莲办新书的座谈会之后，你知道有一个反应让我哭笑不得。 什么？ 就是那请问会来高雄吗？请问台中场呢？ 你不是都办过了吗？ 对啊。 那是现在怎样？是全台要巡回走透透是不是？ 没有，可能就是他们是最近才认识我的，所以就会想要看到我或是跟我聊书的内容。 我有个问题，你是不是为了九月底的座谈会你去烫了头发？ 对啊。 你头发现在很卷耶、欸、 超级。 我 而且我不知道怎么拿它怎么办。 我很久没有看你这么卷的头发了欸。 我是不是应该这两天要找一下我的发型师？ 不用啊，不用再，我觉得就是现在卷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就比较自然，就是 OK 的。 而且他这次还发狠跟我说我要把你烫很卷。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 那你还能适应吗？而且你的染眉膏是不是也要重新上了？你的眉毛现在也消失了。 就是会忘记染眉这件事情。 有人说那澎湖场呢？ 走开啊。 有人想趁机问一些艾丽什么问题，想要让这个你知道他吃过的什么东西比我们吃过什么东西还多 啊。 一些人生的智慧他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刚刚有个求职的问题， 怎样？ 反正他收到那个求职通知要去某一间就是咖啡厅，他要去面试，但后来查一下发现那个咖啡厅好像是个邪教组织开的，就那种集团下面开的。啊，那个组织的风评就不好，那他还要去那个咖啡厅面试吗？ 要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说工作是一回事，你人生的态度跟观点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我觉得如果他开的，他又没有影响你什么，你就是去赚钱，那也还好。 除非他就是还会逼你入教，那你就当天就要逃走，要很坚定的逃走。 先入教再签劳健保这样子。 不行不行，就是要你入教就不行了，就 去举发 他。In and out, in and out of this love. 在的一个大个都被他操弄，想见你一定是个妩媚的高手，心给你掩埋，也处理了 red side 的游戏，绝对是你精心的编排。 关于感情从来不说 ，Tell me baby what I'm gonna do， 太爱的风险就像赌博， 上了脑就像被你下过了毒。 有人说，哇塞，我只是上个厕所回来，怎么会是艾丽呢？ 哎，但我不懂，是你们不是在立马帮帮忙吗？为什么会突然出现我要去花莲办座谈会这件事情？ 因为我说，就是因为今天那个马克不在家，马克不在家，大家就会想要听你的声音出来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我只是替代品啊， 不是替代品。我说你要把这只不是老鱼哦，这是这只大鱼钓出来，你要问一些问题，让他就是觉得哦，有点想回答他才要进来。他们在集思广益，什么问题可以把你钓出来？啊，可以钓出来，不外乎就是当兵的故事。书的故事，座谈会的故事，然后有人说你要去花莲玩，我想说我都忘了你要去花莲玩。 嗯，有人说我自己也忘了。 老兵，老兵，如果工作热情丧失了，我要怎么找回我的工作热情？ 工作这件事，我其实最近都一直跟大家聊说，大家一定要把工作当做一个这么重要的部分吗？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如果对工作没有热情，你就把它当作赚钱的工具，这样说好吗？但这是事实啊， 没错啊，对啊，啊，我工作就是要赚钱，不是吗？ 对啊，那你就好好的把工作做好，不要出差错，准时的领到钱，然后你人生的热情可以用在过日子上面啊，这样不好吗？ 就你的热情可以放在其他事情上面， 对啊，或者是去运动啊，赚钱归赚钱，谈恋爱啊，你知道巨蟹座今年的桃花只剩下现在几月啊？快十月了。哎，你只剩三个月，吴玛丽。 三个月， 就是巨蟹座不是说今年桃花不得了吗？ 谁说的？哪一位？ 很多哎。 唱名。 国师啊！立刻把国师。 你说姓唐的国师吗？ 对啊，哎，你语气很呛哎。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好像国师蛮多的，各式各样，各国国师。 唐国师，听讲一个唐果，唐果师。 老兵，你最近有推荐的剧吗？ 哪一方面的剧？ 我觉得问题问错了。最近有要批评的剧吗？ 哦，蛮多的啊。朱雪那封的新剧是昂堆，完全不行，不知道在干什么。就算抬出林奈瑶也没有办法。朱雪那封就是一个花瓶，让我生气。我要看了两集，我就不看了。 他不是故意在骂朱雪那封，我只能说他爱之深。 真的，你好不容易演了一个，还找林奈瑶来合演，怎么会接一个这么烂的剧本？ 刚刚呢，就有个人在问说，就播员在问说，他去日本有没有订房的撇步，他想要订到他想要的房间。他一开始想问我，可是我订房，我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今天已经几号了？今天哦，你问太晚了，因为Agoda到昨天为止有发一个 coupon 券， 过了， 对。订房的 paper 就是你要越早订越好。 他说他要订的那间还没开始开放，他可能太紧张订不到，该怎么办？ 怎么可能？你要订几月的？我明年的都订好了。 你明年又要去哪？你明年什么时候订好了啦？ 明年的就是上半年的都订得到，你怎么可能会订不到？ 你又要出去玩？ 然后我跟你说，机票不是越早订越好，机票跟房价是两回事，所以你们要搞清楚这一点。 你要去日本玩啊？哪里？ 一样的地方。 没有，你每次都去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是 Ocean City Club 这首 Listen。 有人说主演那封那一部据说要先撑一下前面，后面才会。 你知道他现在干嘛吗？主演那封已经去世了。哎，我是爆雷了吗？ 对，你干嘛？ 不是，就生无可恋 啊。道 歉哦，生无可恋。我要说的是，他那部戏真的在乱搞。 现在有人生气说为何爆雷，我再问你开一次记者会。 我不相信你会看，被我骂成这样难看的要命，你还浪费人生去看这个干什么？好，我要推一部韩剧，我最近刚看完的，它叫做《汉摩拉比小姐》。 不要问我谁演的，因为韩国人对我来说名字都不重要。 那汉摩拉比小姐在演， 她演的是法官的故事，然后里面的判例呢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然后由真实的法官参与他的编剧过程，所以他不是那种 太夸张的， 对，不会给你都是 happy ending 的那一种，那一种判例，说什么法官突然找到一个什么神奇的什么线索，然后让这个人可以不用入狱等等， 他比较忠于真实的人生会发生的故事， 所以你就是可能看了会心情不好，但是也会觉得说，人生好像就有很多面向你要去面对。 是不是要订那个日本的东横印啊？因为那种连锁的好像就是会开放，就是什么几个月前开始哦。 所以你是上他的官网订不到、，Super 也很难订。 东横印 Super 一堆这类型的超多哎、 欸，阿帕 那个 其实有一些类似的，就是都会开在那种新干线车站旁边的，也是类似像 Super 或者是 店很多 哎的。 别那么 这样的饭店其实很多家，还有什么 Domi 啊什么那些 哦，对对对， 这些其实有些在订房网站上都已经订得到了啦。 哎呦，所以你不一定要他上官网就对了。 不，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是那么坚持一定要东横印或是 Super 的话， 我就像类似这样的商务旅馆， 对，然后也是会有大澡堂，会有宵夜的、拉面的等等的、都会都 OK 啊。 不愧是已经规划好明年要去日本的老兵艾莉。 不是，你只能说我就是对订房网很了解。 他人生的兴趣就是一直看机票跟订房网站。 我订到贵的机票有点不开心， 然后跟买一点绝。 叫杯了 celebrate with my boys， 跟着音乐一起对着醉 solo 着美，小副醉提到秘籍还是拼命吹。I'm like 脑袋脑袋，让我们抛开脑袋脑袋。Oh yeah， 一起 party， 所有烦恼淘汰，这个弯道超 high 超 high， it's good and like hey， that's right。把你知道所有的梦都秀出来，随着地平的流动，把这个舞池给打开。现场在场有 feel 的人都不动起来，主要是爱听不够 like one two three four。 I feel so good so good right now， 像躺在飞天摩纳喝着激情 high no。 I feel so good so good right now， yeah， 这个 squad 一起造起来 summer summer， we out here we out here。 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吗？卓一峰，人格分裂。 沉默的笑，笑你我长得一样，这苦笑两窗，携手他学慢到把我的脸。 帘全都盖上凄凉，每个人对你都带上期的眼光，笑得牵强。晚上等我闭上眼，不断呐喊，直到喉咙声沙。 是灵魂听者卓一峰，听见人格分裂的内心暗黑摇滚，寻找城市里每个孤单的听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连续26年台湾商用车销售冠军的 Fuso， 从小型、中型到重型商用车及巴士，完整的阵容。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陪伴您努力打拼。Fuso 坚持连续26年销售冠军的信念，与您一起运转，深耕台湾。Fuso Heroes， 台湾 Heroes， 总代理台湾戴姆勒亚洲商车，总经销裕益汽车。Fuso Hero 风云英雄榜全民共选开跑了，快上网搜寻 Fuso Hero 来参选，投一票赢大奖。 我叫阿啾，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CMU 995益生菌是国内唯一荣获国家创新研究奖及多国发明专利，临床研究证实能吸附人体的 CMU 995才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 领航生技独家全新改版再升级，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0800-678-995。 90让与新日本爱乐乐团经典重现宫崎骏剧作《天空之城交响组曲》，最高品位的音乐响宴，环球。 我的城市还在琢磨自己耳中，如果换句话说，我该说什么？ 听后育幼创作才子 Hush 2018浮生的梦新歌巡回演唱会。9月14日台北，10月20日台中，11月10日高雄，门票现正热卖中，详情请上香之音乐官方粉丝页。 我是卓一峰。 狂风暴雨让它去下，你越打击我越强，不接受支配的下个 飞碟快红心。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李密，很高兴推出了我的最新专辑《沉迷》。当初我会走上音乐之路呢，是因为我对音乐的热爱。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歌唱表演，后来还学了戏剧，就让我往音乐之路发展了。 心机眼睛秘密，女生的心只为爱的人惹祸，眼睛耳朵身体思绪都留给我，印象成印记住我，限量沉迷，为你为你为你为你加点油，不想沉迷，咬你咬你咬你咬你咬一口，嘿，来玩场游戏，赢了就给你一点小奖励，猜不透鬼就做的是机会命，我决定 限量唇蜜，为你为你为你为你加点油，涂上唇蜜，咬你咬你咬你咬你咬一口。嘿，来玩场游戏，赢了就给你一点小奖励，猜不透规则中的神奇规律。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他是李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然后今天呢，欧巴马克不在家。平常呢，欢迎你随时加入我们，你可以在台北收听 FM92.1 苗栗中港西91.3台中真善美89.9云嘉民生展望90.5高雄南台湾之声103.9花东91.3澎湖社区电台89.7当然最方便的是可以下载我们飞碟联盟 APP， 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随时随地加入我们。待会呢，下个小时这样哥哥不在家，每次哥哥不在家就想说开放让大家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下个小时你有没有想听的歌呢？你有想听的歌想要送自己，想要送别人，想要送同事，想要送朋友，欢迎你把你想听的歌下个小时留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时间有空来得及就为你点播你想听的歌曲咯。现在呢，我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很多人看完这支 MV 的哭哭，来自于 SHE 的17。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十七岁的我们在那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拾起，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歌，那是我们从还懵懂的青春变成最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也许尝受过怀疑眼神，我们的生命却更多的回忆不停诞生。什么新闻？你身边也会有珍惜你的人，那是我们最想祝福的你们，懂得活着的快乐。 享受过怀疑眼神，我们的生命却不断延伸，更多的回忆不停诞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趁大家都在，我们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 Toyota Altis 在台销售600,000台啦！ 特别推出 Altis Safety Plus 特试版，限量免费升级，总价超过100,000的 PVM 环境影像辅助系统及智能导航，买车正是时候！ 现在入主国产车，同享最高600,000零利率，还送首年窃盗险及全车延长保固哦！快上 Toyota 官网。 不用晒衣，不用晒衣，有一台干衣机就叫做免晒衣。不用晒衣，不用晒衣，就用 LG 免晒衣的干衣机。 LG 免晒衣干衣机 Heat Pump 除湿式干衣，降低衣物缩水率，温柔呵护您的衣物，还搭配双回转变频压缩机，更省电更耐用，一次干衣电费不到4块哦。 你变了。 我没变。哎，老婆大人，出差在外很难说变就变啊。 老公，我帮你准备了统一 AB 鲜菌素，含雷特氏 B 菌和多种分解酵素，把统一 AB 鲜菌素放在你身上，我就不会时时挂心了。 喜欢的人总是不喜欢你吗？ 宝贝你乖乖 加入脱单会社，不落单。 张力昂首张个人创作 EP 正负一，台北签唱会9月16号下午1点，西门红楼前广场 ，Sony Music。 大 好き，这20年的南方之星，精选1998到2018家喻户晓南方之星热唱金曲，双 CD 32首新歌加精选，大海哦耶，环球。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第一果菜批发市场改建，北市府今天找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吴英宁加开双首长会议，历经近1小时讨论，95%内容定案，包括楼地板面积、停车位及建物楼高都有共识，初步估计新增3.5亿经费。台北市公务局长彭振声指出，经过与北农及台北渔产运销公司协调讨论，在建筑结构体部分改建总楼地板面积，依据今年7月24号滚动式修正方案的223,310平方公尺为基准。停车位部分，北农今年3月8号建议原定1850个缩减650个到1200个，但是因应建筑和环评法规决议恢复原状到1850个。 同时，为了因应营运需要，北农三月八号建议三楼楼高七公尺及四楼四公尺改为挑高十公尺设计，考量和渔产公司的联动共构，最后决议两层楼高总和十一公尺，新增结构工程费由产发局另案筹措，出估大约3.5亿，也能维持华中桥和环河快速道路引道接续工程。至于还没有共识的部分为垃圾和有机废弃物处理部分，原先设计为1500平方公尺，北农建议900平方公尺，但台北市环保局希望依现有法令规范和环评考量，希望北农再回去研讨。彭正生指出，未来双首长会议都将邀请北农和渔产公司总经理与会，所有业务都在会议上报告，不需对外透露。台湾优利2010年开始负债，净值从6亿做降到1亿。董事长谢盛峰在前国策顾问和合同集团创办人陈武雄的指导下，涉嫌虚伪增资，掩饰净值低落的实情，诈骗银行团连带18亿。直到2013年弊案曝光，新北地方法院认定全案严重影响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经济。今天依违反银行法，判决谢盛峰4年2个月，总经理郭宪志4年有期徒刑。此外，配合台湾优利诈骗银行的博辉光电负责人林泰荣、翔阳公司负责人周胜利、合同化学董事长杨尤杰、总经理刘建成各判刑3年2个月到1年10个月不等徒刑。至于陈武雄，10年前卷入核心光电内线交易弊案，判刑2年6个月，并科罚金200万，确定之后畏罪潜逃，检方已经发布通缉。加密货币近期负面消息不断，上星期传出高盛取消交易平台计划，使得比特币重挫。尽管随后高盛否认传言，但比特币仍然跌破7000美元关卡，价位落在6300美元左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今天宣布，现阶段暂停两款追踪加密货币交易的投资产品，包括 Bitcoin Tracker One 以及 Ether Tracker One。原因在于，这两个交易所买卖票据 ETN 交易会与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混淆，同时缺乏最新一致准确的资讯。为了保护投资人安全，决定发布禁令。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66点，成为2237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7点，成为228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34点，跌幅1.27%，来到266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65点，跌幅1.98%，来到815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2点，跌幅1.23%，成为2664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9点，成为311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21点，跌幅1.12%，来到10725点，成交金额145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809兑一美元，台币贬值3.3分。日元以110.93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526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在台湾东南部海面向西南星缓慢移动，在台湾东半部海面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必须留意。豪雨特报，热带性低气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花莲县及台东县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北部预测气温26到28度，中部29到31度，南部澎湖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 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责无旁贷。 Luxgen与您同行。 Luxgen。 冰冰冰冰，我要冰！冰冰冰冰，我要冰！ 一年一度的期待，元祖雪饼，今年中秋就吃元祖雪饼，冰凉好个秋，元祖雪饼。 未必明天就有以后，未必终点就有结果。 我曾经很快乐，很深刻。 陈势安2018全新国语专辑《坏掉的我们》， 抒情主打你不是我的华纳音乐。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柯志腾。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哥哥不在家，剩我一个人。第二个小时呢，我们来开放让大家点播你想听的歌曲。你想听什么歌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让我知道哟。来来来，来筛来筛。 每晚都失眠，难道在想念那个在我心里面悄悄开始和你有所关联， 悄悄开始和你肩并着肩，不管你在哪边，幻想你的画面 靠我的肩，那种感觉特别甜，梦里相见。 给我机会，你路过的心跳加速砰砰，眼前朦胧，也闭上眼，幻想与你相见也会激动，想念你的脸和你的笑容、yeah、 怎么办才好呢，看着你的照片都心动了，到底我怎么办才好呢、 都没办怎么办， 就开始约会吧，我怎么放开口才好呢， 但是每天我、每天我、每天我、每天就是希望被这么办， 恋爱的玩女的，我们默契好像未来未来的 心里的你电流那么大，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重要表白让我现在开始吧，听着我们喜欢的歌就跟着唱，耳机另一半习惯了你一起分享， 与你相伴多完美，想到我们终于有今天也不容易， 其实我也非常紧张 Oh no， 怎么办， 面对正面还是扛不住， 只是现在对你说的所有要明白，爱是没有理由， 说出来的感觉好很多，这是我的真实 Every 怎么办才好呢，看着你的照片都心动了，到底我怎么办才好呢， 怎么办怎么办， 就开始约会吧，我怎么办开口才好呢， 表示每天我、每天我、每天我、每天就是希望你这么办， 恋爱的问题的我们默契好像未来变得 心里的你电流那么大，怎么办怎么办 I really like you I better tell somebody The天空，你是唯一最闪亮的星 ，Oh baby， 你是我命中注定。 就开始约会吧，我怎么放开口才好呢？ 但是每天，我每天，我每天，我每天，只是希望你怎么办？ 恋爱的问题的，我们默契好像未来。 听的怎么办怎么办，想听的歌那么多，要选哪一首来点播嘞？今天第一首为你送上点播呢，从上个小时从上个小时就很多人在敲碗敲碗敲碗敲碗，如果你有去参加奥巴马克的婚礼的话，你可能现在听这首歌会有不同的 feel， 因为你的眼前会搭上了191公分在跳舞男子的身影。 막장 게릴라 경배하라 목청이 터지게 지지란 군부의 길을 전환해 왕길을 감추지 못하게 해 남자들의 군부인 여자들의 가식 유머를 자신감을 불만해 난 보란 듯이 너무나도 뻔뻔히 네 몸속에 파고드는 알레지 이상한 정신에 술렁이는 천지 오늘 여기 무법지 불을 질러 심장을 태워 널 미치게 하고 싶어 이 아침 Yeah we bring like this 모두 다 같이 손 맞은 것처럼 뱅뱅뱅 신이 나 불러라 신청 컴비면 소리 눈마송의 멜로디 검은 독이 안겨고 사방파방 어방가 사포나 고비 불을 질러 심장을 태워 널 미치게 하고 싶어 비아지 Yeah we bang like this 모두 다 같이 손 맞은 것처럼 뱅뱅뱅 可能有人想说，为什么听了 Bang Bang Bang 会有191公分的男子跳舞的身影呢？让我来替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呢，在婚礼上有一段桥段呢，是新娘她自己也不知道的，因为他们可能聊到了之前有没有你为对方承诺过要做什么事情，可是还没有做到的一种小小遗憾的感觉呢。那个时候马克就说到了卡提亚，就是他老婆曾经想过，就是他想要的求婚可能有一种快闪的概念，就是突然就哦他冲出来，然后可能跳一段舞向他求婚，就是很浪漫的感觉。也有说过要为他的老婆写一首歌，然后那首歌也还没有写，就是可能这两样事情。那快闪求婚这件事情呢，可以在婚礼上做一个弥补，完成他的弥补，完成他的遗憾。所以呢，他就率领了四个人在后面一起跳舞，然后老婆坐在台下的 VIP 席这样子，他就跳了这首 Bang Bang Bang， 为他的老婆跳了一支舞。然后就是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练的，因为毕竟他们筹备婚礼就是几乎24小时都绑在一起，就瞒着老婆练了这一组，对他 Bang Bang Bang。 小朋友上课 喽！小朋友想听什么歌呢？欢迎把你想听的歌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 让我来教你什么叫艺术，什么叫分饰，什么叫技术，这就是现代最抢手的菜。不管你爱不爱，电视都在卖，网络说的听听，管自己的心情，认真的想想再做个决定，不要当个笨蛋，看那些笨蛋，模仿那些笨蛋，以为自己爽，一切都是谎言，引导你买，先卖了肉体，再卖了灵魂，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消费完你还要你道歉。对不起，我看不懂。对不起。我听不懂，对不起，我不了解。来，老师教。 现代艺术 contemporary， 什么艺术 contemporary？ 现代艺术 contemporary， 什么艺术 contemporary？ 现代艺术 contemporary， 什么艺术 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art。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我做了垃圾填饱你未来的孩子呀。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多年后就卖不出51的画。他是一个现代艺术家，他少说弄脏诱惑你未来的孩子呀。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我不牵挂。你不讲话，有话说，没人懂，有内涵，没人管。 有人点播这一首来自于严爵现代艺术， 这就是现代艺术，现代艺术不穿衣服也很艺术。 What about the music, man?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 小朋友听懂了吗？ You're ready for round two. 心变甲远远花花，一个人完全不分无体，无人格啦，无人格啦，我是失去了控制。杀掉你，杀掉你，无问题啦，无问题啦，一摆绝对无问题。心底的声音讲袂上细，迷人的笑容。我袂来对你空嘴薄舌，我现在所有拢总乎你，无心地啦，无心地啦，要安怎又拢无关系。杀着你，杀着你。 说到大红胎，感觉就是这个语势非常的夸张，也不知道那个红胎到底会影响多少，但希望未来大家的家园都平平安安。500的萨迪利， 萨迪利， 哎， 别问我把你当什么东西，别刻意缩短我们的距离，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神秘。你问我到底喜不喜欢你，这问题会不会太有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现在就告诉你。Are you ready? 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我要对你深深深呼吸。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 什么大道理，我们都是对方的必需品，全世界我最懂你，只属你妈而已，你伤心就会伤到我的心，你快乐我陪你笑到不行，快乐伤心你决定，我的决定就是要跟你一起，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 来宾点播来自于旺福的我当你空气。有时候呢会经过一些香氛的店，它就是会在卖比如说蜡烛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有一些蜡烛它会用一些很特别的味道，就怪奇味道。上来是跟朋友逛，然后看到一个蜡烛里面，他说哦，我们这个蜡烛的味道是美金钞票的味道。我心想说美金很美金钞票什么味道？ 深深呼吸，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哦，没有你，我要怎么活下去？ 这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邀请你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当天气不好的时候，当在下雨的时候，大家就会很格外的想要应景的听一些跟下雨有关的歌，也许是 Lara 的下雨天，或是听见下雨的声音。招财说他昨天去逛百货，也看到了芳香剂的味道。芳香剂的味道有屁味芳香剂，屁味芳香剂到底是屁还是香，这是怎么一回事？还有另外一个芳香剂是倒霉味的芳香剂，谁要闻倒霉味的，闻了就衰。爱在哭

这一生一世如尘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这一生一无所有朝阳，要浪到未来的事来了再讲，懒得去想，操场边处登场，那一年的盛夏，那什么美善理想，把美才是真话，我舍班耍吉他，只便当配大花，想做个 rock and roll star， 不敢平凡长大，停止吧，适可而止吧，不然就饿死吧，懂啊，难道我不怕什么代价，欲望像根无价，这一生一世无尘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这一生一无所有朝阳，凋烂到凤凰花落，未来在哪，暂时不想，小公园也照常，那票房刚好付完，庆功又喝豆浆，没入围的奖项，没人懂得漫长，能感动自己的歌才是唯一解答，事业热血漫画，心感总会心凉，现实像沙漠般荒凉，为何心里总还期待灿烂的花，这一生一世无尘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每一晚每个一世无尘的当下，我若能重来，我会再 歌曲呢是来自831一事无成的伟大，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前一阵子他们在小巨蛋的演唱会，你有去听吗？ 追逐向往的乌托邦，一场再一场大赛啊，梦想若变成公式化，自然心在滚烫，掌声或谩骂都把我压垮，谁也叫做迷惘，处女或地下，没谁更高尚，有谁不期待慢慢成长，要过火花香，全都是假象，只有我的歌从不撒谎，和世界冲撞，和孤独对抗，想哭的时候我能大声唱，自己 来呢，有同事去听了831的演唱会，然后就说，他们 talking 也是垃圾话蛮多的 哦。你准备好了吗？管台下空空荡荡，或是万人空巷。 有很多的演唱会，有很多的展览可以去听去看。昨天呢，就有朋友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那个吉拉展？然后我就想说，因为现在展览真的太多了，就是我真的知道太少，所以我就说，吉拉展是什么？而且我光听吉拉是吉他还是什么，在展什么？然后他们就说，哦，吉拉展哦，就是歌吉拉展。我整个火都烧起来了。歌吉拉展有必要省略一个歌字吗？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为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如果你爱当借口，那是不是有一点多？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想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 如果如果没有如果，如果如果最后变成如果，我也不能接受。错过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这次不要再随便错过。 我常说如果人类恋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是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 别怕太快乐， 别怕失去我。 梁静茹的没有如果，这个小时在播送你想听的歌曲，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 也曾经静静地躺在你的衣柜，你的毛衣跟着我回家了，我把它摆在我的房间，它就要覆盖了我的冬天，它就要刺痛了我最明锐爱的幻觉。摆在我的床边，它曾经被你展示借给谁，它现在静静地躺在我的衣柜。天热静静地躺在我的衣柜， 这首歌你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谁的脸呢？热烈的情感像直射的艳阳，又像炎炎夏日里从头顶爽快浇下的一场大雨。 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吧，你说爱就爱，要勇敢地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别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了， 抛下一切的有口难言，勇敢地将心意表达出来吧，走向心爱的人，跟许茹芸一起大声地唱出这首歌，不要废话，爱就爱吧。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